这是一场正义与邪恶的较量。 我的意思是说，我不会接受丁义珍向我行贿，绝对不会。 反腐斗士与腐败分子的斗智斗勇。 说自己是农民的儿子，中国农民那么倒霉，有你这么个坏儿子？ 迷雾重重，激流暗涌，反腐斗士无惧无悔，以坚定的信仰、无畏的勇气，向腐败分子发出战斗的最强音。请听长篇小说《人民的名义》，作者周梅森，演播季寒邦。 侯亮平和钟小爱夫妻两个吃完了午饭，一起到房间里午睡。侯亮平美美的睡着了，钟小爱悄悄地起身，在外间的客厅里仔细地研究照片。待侯亮平睡足了，伸着懒腰出来，钟小爱笑眯眯地宣布说，这三张照片他又研究出门道了。侯亮平在钟小爱的身边坐下，睁大了眼睛请妻子指教。钟小爱拿起一张照片指点着说，瞧这张喂汤水的，高小琴的发型明显刚刚做过，对吧？咱高老师呢，头发偏长，起码20多天没理发了。哎，再看这一张，高小琴的发型变了吧，尽管变化不大，高老师呢，刚理了发，对吧？侯亮平由衷地赞叹，还是你心细啊。这时钟小爱又换了一张照片，和上面两张比，两个人都显得年轻吧。侯亮平恍然大悟，这三张照片不是在同一个场合，也不是在同一个时间照的，对吧？钟小爱下了结论，人家是精心组合给咱老师做局设套。如果是有人做局就对了。侯亮平踱着步思索着，此前他一直在想一个问题，老师不应该和高小琴这么明目张胆地高调交往。高小琴是山水集团的美女老总，荆州有名的阿庆嫂，如果老师敢这么和她交往的话，绝对混不到今天，而且这也不是老师的风格。所以他更倾向于认为对手内部出问题了，老师甚至不知道已经有人对他下了手。想到这儿，侯亮平笑了，问钟小爱是不是得给老师报个信，毕竟是老师嘛，师生情谊深呐。钟小爱假装吃醋地说，对了，你还差点做了他女婿。侯亮平也开玩笑说，真要做了他女婿，老纪的位子可能就是我的了。你看祁同伟还不是他女婿呢，都公安厅长了，差点就是副省长。钟小爱当头一棍说，真这样，那我这次就要重点巡视你了。侯亮平伸长了脖子说，不可能，我不是祁同伟，我出污泥而不染。钟小爱嗔怪地说，污泥里那么舒服你还不染，只怕早就污泥化了。侯亮平不再争辩，好了，不说这个了，我决定把这三张照片给高玉良送去，让咱高老师也一样的烦恼起来，不能光让咱们烦恼，这不公平吗？钟小爱笑着问，那这份烦恼是由你来送还是由我来送啊？侯亮平想了一下说，最好你来奉送，你老公被老师诬陷了，你不该打上门去讨个说法呀。钟小爱想了想说， 这时候会捧我了。不过，你别忘了两个事实：一，我的身份；二，我们巡视组已经到了荆州，还是你出面有力。反正你们师生已经撕破脸了，你就当这是最后的晚餐，大不了让他轰出门。侯亮平认为有道理，就拿出手机给老师打电话。华灯初上时，侯亮平夫妻来到了那座熟悉的英式花园洋房。钟小爱手捧着一束鲜花，和侯亮平一起坦荡地向高玉良鞠躬致敬。 高老师好。 高玉良好像什么也没发生过似的，乐呵呵地应着： 好，好，亮平，小爱，你们好啊。 接过钟小爱手中的花，又打趣地说： 侯局长啊，你从来不做赔本生意啊，又是一束花啊。 哈哈，高老师，这回连花也不是我的，是小爱送的。 高玉良接过花闻着： 好一束茉莉花呀，就像我们小爱。 把花插在了花瓶里，高玉良坐下喝茶，不再理侯亮平，而是笑眯眯地对钟小爱说话。老师以开玩笑的方式主动打破了尴尬，问钟小爱是不是找老师兴师问罪来了。钟小爱就是喊冤： 侯亮平是什么人，老师和师母还不清楚吗？他可能有这样那样的缺点，但绝对不可能去贪赃枉法呀。 高玉良看了侯亮平一眼： 谁也没说这位侯局长一定就贪赃枉法，不就是停职反省吗？只要把事情搞清楚了，该干什么干什么。毕竟啊，现在有实名举报嘛。 侯亮平诚恳地点头说： 是，有举报就得查，小爱，你别责怪老师。 高玉良立刻表扬着学生： 看看，亮平的心态好啊，钢铁就是这样炼成的。小爱啊，实话告诉你，我也不愿意相信对亮平的举报，但是没办法，亮平讲原则，我也得讲原则呀。不管内心是多么的痛苦。 侯亮平一本正经地说： 是的，我能体会到老师内心的痛苦。 吴慧芬缺乏高玉良的幽默，语气恳切地在旁边插话说： 亮平啊，知道你被停职以后，你高老师心里真的难受，一晚一晚上的失眠，提起你来就唉声叹气，痛心不已呀。最可怕的是呢，把戒了20年的烟又抽上了。 高玉良瞄了侯亮平一眼，跟表白似的点燃了一支烟。高老师吞云吐雾，和平日的斯文形象大相径庭。老师向学生诉说苦衷，说是蔡成功举报了，是检察院把材料摆到他面前了，连季昌明也接受了现实，他又能怎么办呢？再说了，市检察院的肖刚玉又是很耿直的人，和侯亮平一样的臭脾气。钟小爱借机问道： 高老师，为啥强调亮平的臭脾气啊？是不是因为不喜欢亮平的臭脾气，要给他一个教训，是一种教育方法？ 侯亮平紧紧跟上，说自己也是这样想的。就像当年在学校，高老师不得不给调皮学生来个下马威。高玉良笑着问： 呵呵，怎么，一唱一和对付起老师来了？ 侯亮平赶紧说： 不是，我们在向老师请教呢。 高玉良话里有话地说：“ 梁平啊，老师现在还教得了你吗？” 钟小爱说道：“怎么教不了？高老师，有话直说，你就把亮平当祁同伟。” 高玉良又抽了几口烟，叹了一口气说：“ 亮平是祁同伟吗？亮平盯着祁同伟做文章啊，我不愿意他们闹矛盾。告诫过梁平，对祁同伟违规入股的事不要追了。这个事儿发生在哪个学生身上，当老师的都要保，是不是？” 吴慧芬插话说：“ 小爱，你不知道，我还说呢，梁平和童伟、陈海这三大门生啊，就像高老师的三个儿子，亮平就是听不进去。” 钟小爱半真不假地批评着丈夫：“ 你看看你，智商不高，情商也不高啊。” 侯亮平一脸无奈地说：“ 我这也是为咱老师好啊，要不是怕高老师受到什么牵连，我又何苦把祁同伟的事告诉咱老师呢？作为反贪局长，我直接办他不就完了吗？” 高玉良哼了一声，把半截香烟在烟缸里掐灭了。 还直接办他呢？瞧瞧，现在人家直接办你了吧？侯局长，你也长点记性吧。 钟小爱满脸天真，惊讶地问着：“ 高老师，听您的意思，祁同伟也跟着荆州萧刚玉那帮人办侯亮平了，他这公安厅长有这义务吗？” 高玉良一愣，知道自己说走嘴了，赶紧又往回找：“ 哎呀，你这个小爱，我就是这么随口一说嘛。” 侯亮平对妻子说：“ 小爱，我好像听明白了，咱老师的意思是说报应吧。” 高玉良立刻接上话来：“ 难道不是报应吗？打仗有个说法，毙敌1000，自损800。你要毙敌，就得准备接受自伤。” 侯亮平绵里藏针地说：“ 高玉良把脸一沉：“ 那你还来找我干什么？吴老师，菜都好了吗？” 厨房里传来吴慧芬的声音：“ 快了，正弄着凉菜呢。” 高玉良不耐烦地催促着：“ 抓紧吧，别耽误了侯局长宝贵的时间。” 侯亮平苦笑了起来：“ 高老师，您这是要赶我走啊？” 钟小爱打着圆场：“ 你瞎说什么呀？高老师，你们谈，我去给吴老师帮忙。” 钟小爱走了之后，侯亮平从包里拿出了三张照片，摆放在茶几上：“ 高老师，我真有事要汇报，您看看，您也被举报了呀，这也是报应吗？” 高玉良看着三张照片愣住了，他赶紧问照片是从哪儿来的，举报人是谁。 侯亮平不露声色地说：“这个不能说，还得请老师理解。” 高玉良想了想表示理解。政法委书记当然明白保密规定。高玉良很感慨：“ 在这种情况下，你还能把这三张照片拿来，很让我感动。” 说着拍了拍侯亮平的膝头又说：“ 这说明你心里还有我这个老师啊。” 侯亮平说：“往事并不如烟， 昨天夜里我还梦见上老师的法学课呢，老师讲海瑞精神，讲海瑞抬棺上朝。 高玉良又把话题拉了回来。梁平啊，你上任反贪局长4个月，一直盯着山水集团和高小琴，你觉得你老师和高小琴会是一种什么关系呢？ 侯亮平玩起了捉迷藏，说：“老师和美女的关系，我们当学生的怎么能说呢？那得老师自己说嘛。” 高玉良指着侯亮平笑了：“你这个猴崽子，情商真的是不高。” 哎，我说吴老师啊，快来看看，高老师还是很有魅力呢，老了老了。还风流了一回。 说完竟然是一阵爽朗而又阳光的大笑，笑得侯亮平是倒吸冷气。吴慧芬从厨房里出来，有些惊愕地看着侯亮平送来的3张照片，问侯亮平是哪儿来的。侯亮平对吴慧芬说了真话，说有人悄悄塞到招待所门底下的。奇怪的是，吴慧芬显得比高玉良还要焦急。 这是有人诬陷你高老师啊？ 侯亮平对着高玉良说：“高老师，我还是希望听到您的解释。” 我想想，让我想想吧。 高玉良看着照片思索着，过了许久，高玉良摘下了老花镜，放下照片，说全都想起来了。这3张照片来自3个地方，也不是一次照的。年轻女同志喂水的照片最刺激，怎么回事呢？有一年在山水集团开民企研讨会，她应邀出席，突然低血糖晕倒了。高小琴作为主人非常着急，给他喂了点糖水，就这么个事儿。侯亮平提起来说，山水集团还挂着这位女同志和高老师的合影照片呢。高玉良说那也是活动期间照的，又问侯亮平现在还没取下来吗？ 侯亮平说：“人家把他当招牌挂着呢，都传说高小琴是您侄女，这些商人呢，真要命。” 高玉良立刻吩咐吴慧芬说：“快打个电话给山水集团，让他们把这张合影取下来。”吴慧芬答应着，端上了凉菜，让大家一边吃一边谈。高玉良还是惦记着那些照片，怎么想怎么纳闷，这几张照片是从哪儿搞的？谁在拿照片做文章呢？他希望侯亮平提供一点线索，毕竟是反贪局局长。侯亮平略带嘲讽地说：“反贪局局长不是让老师您给撤了吗？”高玉良板起面孔说：“ 又胡说了，是停职，而且是省委的决定。” 侯亮平趁机反攻：“ 这职还要停到什么时候啊？如果那两个关键证人永远找不到，问题总也搞不清楚啊。” 高玉良喝了一口酒，表示也不能就这么一直挂着，他会想办法协调的。高玉良放下了酒杯，看着侯亮平，突然亮出了底牌。 亮平啊，你想没想过回北京呢？ 侯亮平很意外，一时间难以表态。高玉良说：“ 哪儿来哪儿去，还是回最高检反贪总局吧。” 侯亮平说：“ 这我还真没想过呢。 高玉良意味深长地说，那回去以后好好想，想清楚了告诉我。 侯亮平试探着问，季昌明、沙瑞金能同意我走吗？ 高玉良说，老季同不同意都不算数，沙瑞金同意就行。我也实话实说吧，让你回北京还真不是我的意思，是沙书记的意思。 侯亮平半信半疑地说，我调过来的时候可是沙书记亲自跟我谈的话，这任职才四个月他就想让我走。 高玉良笑了，小爱已经说了嘛，你这猴崽子情商太低呀。 钟小爱给高玉良敬了一杯酒，说是要请高老师给丈夫好好的解一解惑。